针对媒体此前报道的天坛公园单壁桥有游客傍晚纳凉躺卧的不文明行为，天坛公园成立了专项治理团队，加强文明游园宣传引导。除了每天早上6点至下午6点安排护园队巡查人员不间断巡视之外，还由公园员工和文明引导员一起，在不文明行为高发的18点至21点开展耐心细致的柔性劝导。目前治理措施已初见成效。作为北京市最后几个低建筑群居民区之一，位于西城区的白塔寺历史文化保护区通过再生计划升级，对传统院落空间修缮整治，转型为文化街区。有媒体日前发表文章称，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榜单，通过综合分析中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气象资料，首次向公众权威公布中国夏季炎热城市情况。其中排在前列的重庆、福州、杭州、南昌四个城市被不少网民冠名为新四大火炉。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成了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相信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为了省油会更加偏向油耗低的车。不仅如此，为了省油，很多司机在平时还会采取许多省油措施，例如不重踩油门、少刹车、勤保养等方法。确实，生活中有些开车技巧能够起到省油的效果，但还有一些方法看上去省油，实际更费油。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开车，因为车速快，所以往往比城市中开车要省油的多，故而很多人以为车速只要越快就越省油，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我们要清楚，每辆车都有自己的最经济车速，速度过快时也会耗油，基本上转速超过2500都不会再省油了。一般来说，90到110公里每小时是最佳的经济时速，当然不同的车会有所不同，这就要自己去了解清楚了。夏季高温，开空调制冷会更耗油，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用开窗代替开空调可不见得会更省油。当车速低于每小时80公里，开窗会更经济，这毋庸置疑。当车速超过每小时80公里，开窗增加风阻反而更加费油，所以开空调还是开窗就要看你的行驶速度了。而且开窗的时候最好采取对角线开窗方式，这样增加的风阻就不会太大。很多车主会喜欢购买一些所谓的节油产品添加到汽油里，希望借此能够达到节油的目的，但是就算它有节油效果，估计汽油率也不会高，结果就是花了几百买的添加剂，到时候连成本都省不回来，甚至还要担心添加剂会不会损坏发动机呢。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更新一下你的节油常识吧，别再盲目节油了。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有的人遇到困境就被困住了，而有的人却越来越绽放。不管多么努力，总会有失败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总会有不满意的时候。这时候人本能的反应是自责、羞愧、内疚，远离大家，或者指责别人、抱怨环境，也有的人会一醉方休。给困境中的自己支持，其实就是静观自我关怀。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遇到困境，请告诉自己此时很难受，告诉自己难受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善待自己。 我在这里，我是天空。

岳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在小虫陈焕昌发表过的上千首歌曲当中，这首歌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是情歌，但其实是小虫为了纪念他曾经的房东，一个很照顾他的老伯所写的曲子。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为什么你不说话？握着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多年之后，功成名就的小虫拎着大包小包再来到老伯曾经的住处的时候，才知道老先生已经走了一两年了。这首歌曲写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谭咏麟《水中花》。 细雨冷风中，多少繁华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宛如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我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满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我的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感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

的男人却是你的妩媚，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这样让我心碎、啊、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